我们口语中常说的数据库系统，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指的是 DBMS， 也就是数据库管理系统。但是严格地来说，数据库系统指的是在计算机系统中引入数据库之后的系统，因此它一般有数据库、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一些第三方的开发工具、数据库的应用系统、数据库的管理员和最终用户构成。